辞旧迎新，狗年贺岁，大年初二到初六，凯尔特传说震撼上演。 目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晨7点钟，2018年2月7号，这里依然是熟悉的声音，来自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是时候该启程了，无论是上班还是返程，第一首闹铃提醒歌来自范逸臣。 停住了脚下的路，冲动间心让冰都融化了，我还等着什么呢？熟悉莫名的温柔，胸腔狂欢着，世界换了种颜色，是你让我不知不觉开始有了改变，可不可以陪我一起许下心愿？是时候抛开一切借口，用心发现海阔天空的瞬间，说出口的那些话，你听得见，心跳证明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活力无限的全新一天，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2018年的2月7号，今天白天呢，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会更大一些，风寒的时候啊，大家的体感温度会更低一些，但是傍晚前后呢，风力会减弱到2级左右，虽然气温和昨天相差不大，但是感觉会更冷一些。 当然呢，今天夜间呢，又将有冷空气来入侵本市了，在冷空气来临之前，云量会增多一点，天气会转阴，由于西南的暖湿气流呢较弱，水汽条件不太好，只是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的小雪或者小雪，而平原地区又是很难见到雪的踪迹了。后半夜呢，冷空气到来，将刮起3到4级的北风，也请大家来注意一下防寒保暖。 今天的第一首早安闹铃星星歌啊，来自范逸臣，是时候启程了。有人呢在上班的路上，比如说像 Kiss 和刘老五，一边在上班的路上抢着我们的签到前十名，一边抱怨着好难呐。还有在回家路上呢，像说句心里话，说自己正在返程的火车上，一会儿下车，家在兰州，下车要先来一碗牛肉拉面。 哎， 看 好馋 啊， 很有意思，就是非常有这个地方特色的一种表达方式哈。说到的是这个拉面，当然我觉得现在呢，大家马上要回家了，那么春节当中有没有什么旅行计划？昨天我们其实聊过，很多国家呢已经开放了签证，选择也非常非常多，而在国内呢，国内游方面有各地呢也是大力开展这个冰雪经济啊，包括春节经济，我觉得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春节方面有没有什么旅行出行的计划哈。 是，这也是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的春节旅行计划。但是像说句心里话这种单纯回老家的不算哈。不过呢，比如说像春节期间走亲访友，附近郊游啊，比如带着父母去个一天半天的，这种也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位，签到第一名叶子，第二名刘老五，第三名董思冉，第四名是果果，第五名是雪云轩。 来看一下，第六名是 T 零，第七名是不吃鱼底猫，第八名呢是 A 零刘 Hans， 第九名是优酷，第十名是明。恭喜以上十位朋友啊！ 我们的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新朋友呢可以搜索关注，在我们的下拉栏当中，每天7点会准时签到获取积分哈。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春节旅行计划。你春节有旅行计划了吗？ 我春节没有。 坚守工作岗位。 我今年春节的旅行计划呢，是准备把昨天我们播过的北京的庙会完全逛一遍啊。 哎，这挺好的，这也算是一个旅行计划哈。 是， 春节旅行见识很多的风景。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来自台湾的一个音乐组合，叫做 Hello Nico， 你是被抹去的那一段风景。 你是被抹去的一盏路边的一段光阴，而我是被他放下的捉摸不定的风景，还没弄清被什么吸引，就拥抱在一起，我只是 Nico， 这是中国台湾的一个音乐组合。2016年5月份的时候，他们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 嗯， 两年过去了，已经不能算是新人了，但他们也交出了比较满意的答卷。这首呢是新歌《你被抹去的那一段风景》，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他们的比较有名的作品吧，叫做《接下来如何》，大家可以去找找看。咱音乐秀精彩继续，今天和大家聊聊的互动话题是我的春节旅行计划。 哎， 刚刚哈，我看是叶子说终于聊到这个话题了，我春节要去欧洲最美的城市布拉格，心已经飞过去了。 要不然怎么说我们早音乐秀的听众呢是最有品的一帮听众呢？前两天呢说到其他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没有这么踊跃，一说到诗和远方的时候就一个个雀跃无比哈。 明天聊聊诗吗？ 明天来聊聊春节你最想看的一首诗，然后大家会不会都说哎，春联当中我会泼墨哪一首、啊、 哎，对对，可以自己拟个春联什么之类的。像小英也说了，春节旅行计划，初一大姑家，初二姥姥家，初三二姑家，初四三姑家，好多姑姑，姑姑我家，初六值个班，完美不？特别完美。 你知道你这么完美的一个计划，刚才我和静瑜说什么？我说这不行啊，一般过年我都分成中午场和晚场的，这都不 算中午场晚场， 这都不算很多的这种， 还是不算满是吗？ 嗯、 对，就是过年期间啊，走亲访友，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呦，比上班的时候感觉还累一些。 对， 但就是聚在一起嘛，相聚总是一种特别快乐的事情。咱音乐秀待会儿回来，我们还有精彩的节目要送上。 贺新春，享好礼！吉利汽车吉利中国年税补惠民，年销突破120万辆，感恩回馈。1月1日至2月28日，购买吉利汽车全系车型，可享受补贴2.5%购置税的政策，按揭最高可享24期零息政策。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Ladies Song， 这还是来自比较青春时期的 Bruno Mars 和新歌啊。这首歌说的，今天不想干任何事情，就想在家里懒着，是一个特别舒服的放假的状态。懒着都没意思啊，多出去玩玩。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我的春节旅行计划。刚刚有朋友说哈，因为今年的时候哪儿也不去了，哎，这是微乎其微。说公公婆婆今年来北京定居了，老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春节打算带他们去故宫、去庙会，让他们对这个城市多一份认同感、归属感，不要太思念家长。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非常对的，这个尤其是去故宫、去庙会，这确实能够提升对于北京的一个全方面的一种 认识，感受哈，还有认同 传统和现代的一种交融的感觉。 来来来，现在就给你们推荐庙会。正月初一到初五，西城区呢将举办场店庙会、大观园红楼庙会等多场年味十足的特色文化活动，微乎其微可以考虑带着公公婆婆去转一下。 当然呢，场店庙会是时隔八年以后重回其发源地琉璃厂去举办，而陶然亭公园呢这一次就准备不再举办庙会了哈。今年呢也是场店的庙会官办100周年，回归琉璃厂的场店庙会将会告别喧闹以及嘈杂的环境，庙会上呢不设羊肉串啊、烤鱿鱼啊、臭豆腐等小吃的摊点，主要是以传统的文化体验为主。 比如说像一德阁、中国书店、戴月轩、荣宝斋这些50多家的老字号文化商户，将通过100多场的特色活动，向市民游客集中呈现以笔墨纸砚和书画展览为特色的传统文式活动。 哎，你看这是比较文的一种庙会方式哈，不是大家平常所说的，比如说看看泥人啊，或者是看看热闹等等。这个 我觉得 比较有意思。 对于我来讲，庙会可能更多的就是糖葫芦吧，还有小吃的摊点哈。但是这样的文化庙会也非常的不错，特别值得去体验一下。 对， 再来看看，还有太子跟我们说，春节远程旅行没有计划，基本上呢是跟家里的亲戚朋友团聚。不过呢，也会去庙会看看，顺便要再去雍和宫拜拜。 哎， 这传统的就是一个行 传统仪式了，也算是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涵涵说，这个宝宝13个月了，春节的期间呢，准备全家人第一次出游，跟宝宝一起去一个这个地方，但是呢，怕宝宝不太适应，不敢去太远的地方，最终呢，准备去青岛，希望我们能够一切顺利哈。 青岛很漂亮，但是呢，冬天的时候还真挺冷的，特别是去海边，一定记着把宝宝包严实了哈，别给风吹着。还有好顺儿也跟我们说，哎呦，趁着红灯发一条，春节我已经订好了去北海道的机票。咱们北京一直不下雪，我准备要去日本的雪地上打滚了。 雪地打滚，我觉得感觉还挺不错的哈。非说那个我呢，决定哪儿也不去。我跟老公呢是商量了一下，我们准备去华北地区的白洋淀。啊， 老公说有啊，咱们不去别的地儿，咱进去年旅行去华北明珠白洋淀，备注我婆婆家，跟着回老家一起去陪伴家人。我的春节旅行计划，我们依然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各位的答案。 经过一场突击幻灭，沉溺波折的离别，沿着记忆又走一遍，忘却思念的黑，天亮之前别来安慰我和自己的领略，加速穿越彼此身边，回忆停在终点， 哎，这段音乐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呢？ 情境感一下转换到了另外一个小胡同的感觉哈。 这是《碟中谍》系列的这个经典的电乐主题哈，《Impossible》。《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呢，最近也是发布了全球首支正式的预告片。阿汤哥又来拼命了。 是，阿汤哥呢带着他的 IMF 的任务小组重磅归来，接受全新的生死考验。当然呢，这一次《碟中谍》系列当中为人津津乐道的精彩大场面当中，也会海量呈现，比如说像飞车、快艇、肉搏、跳楼等这些惊险的元素呢，是逐一亮相。 你觉得配上这个音乐，咱们俩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都会觉得多了一份悬疑感哈。当然，阿汤哥这次在《碟中谍六》当中也是特别的拼。当时在拍摄的时候，有掉落岩壁啊、高空攀直升机啊、撞卡车这些重磅的动作戏，真的是让人的刺激指数飙升啊！而且震撼逼真的场面也会让大家惊掉下巴。这次呢，《碟中谍六》全面瓦解已经定档7月27号将首先在北美公映了。 阿汤哥呢？确实在拍摄这部戏当中的时候还扭伤了脚，当时呢你可以看得出60岁的他有多么拼命啊。 嗯，为了诠释一个间谍的角色，汪苏泷的歌曲《间谍》。 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今年要是过了30啊，明年就是我的本命年。您没看穿着衣裳也接近红色吗？我属狗，狮子座。我媳妇说我是狮子狗，街坊还说呢，说你们家那狮子狗怎么不长毛啊？我媳妇儿说了，说他是沙皮的模仿秀。我媳妇儿也是秃子，不是说不长啊，后剃的。因为什么呀？我们家养了一个沙皮。我媳妇儿说这样啊，一家三口出去啊，发型一致。我暗自庆幸啊，幸亏我们家没养松狮，要不然我们两口子都爆炸头啊，长得又黑呀、啊，一出去人以为火灾现场跑出来的呢。我媳妇儿对那沙皮太好了，说是她亲生闺女。我心说那也是你跟隔壁老王生的，我没这手艺。每年啊给沙皮过一回生日，我们楼底下有一家啊专门给狗提供餐饮服务的大狗楼，叫狗狗狗来哦来哦来。那大狗楼炖的腔骨不但狗爱吃啊，我闻着都香。问题是我吃不了，

今天来到上的梦，我用手回来开着整个土地的种，梦不高远的下的风，写些什么内容还知道听都不懂，一样不适合天空，跨越黄河东登上泰山顶峰，我想吸一阵风晒着一身普通， 来自周杰伦。14年前，2004年，周杰伦是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他选择演唱的歌曲就是这首《龙拳》， 因为他要化身为龙，是不是？ 14年过去了，今年周杰伦也会再次登上央视狗年春晚的舞台，因为他太太昆凌提前已经透露哈，全家将会在北京过年，然后呢，就粉丝赶快就喊话说：“哎呀，期待我轮，期待我轮！”但是你要不要先减个肥啊？这也是亲粉丝对吗？ 对，还好了。我觉得周杰伦现在只是有点小壮，但确实不能算肥吧？我觉得 虚胖吧，也就 虚胖。 杰伦最近也是发了自己的社交网络哈，他说：“我发现我不看镜头比较瘦，但是奶茶我还是会喝。”像他的语气就是很嚣张，但是也很就是随性的一种感觉。 他就是爱喝奶茶嘛，这大家都知道是吧？所以自己呢也代言过一些奶茶的品牌。当然呢，这个央视春晚呢，在1号演播厅呢，在前天也是第一次将全部的节目带妆彩排了。你要知道，带妆彩排就确实是越来越近了哈。 确定好了，来听听这个阵容名单：王菲、那英、成龙、周杰伦、李易峰、李谷一、霍勇、韩磊、唐维维、王凯、杨洋、冯巩、蔡明、潘长江、郭冬临、张国立，这些大家熟悉的演员和歌手都一一登场去带妆彩排了。 给我一种一网打尽的感觉哈，就是把老中青三代人、老艺术家加上这个新的小鲜肉，基本都一网打尽了。当然了，这一次呢也有小品、歌舞、杂技、曲艺等50多个节目，还将根据时长有所删减。 因为整个在 在央视春晚要开始之前要经过整个五轮的联排才能确定最终哪些节目可能会登上春晚的舞台。这是第一次全部带妆彩排哈。尽管呢到除夕还有不到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一个周的这个时间了， 对， 但是演员们也都在加紧着准备着给我们带来央视狗年的第一份新春大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听到前奏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这是王菲的版本。王菲在2010年的春晚上凭借着这一首传奇圈了一大波的粉丝，也把李健推到了大家的眼前。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 传奇，这也是王菲在2010年春晚上所演唱的歌曲哈。12年春晚归来，上一次的时候应该还是98年的相约98，所以这次呢，很多人说王菲和那英一起出现，应该要再约一个相约2018，但其实不是，两个人要合作一首新歌，具体的曲目呢，大家到除夕夜晚上再去揭晓好了。 是，我觉得要是人家唱什么曲目，让你们这么容易就猜出来，直接相约2018，那38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再出来唱一首？是不是？ 每隔20年大家来相会哈。这个春晚呢已经在筹备过程当中了，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到了春节期间你有没有什么旅行计划呢？但是单纯回老家的是不算的哈。 嗯， 小金同学也跟我们说，哎，今年过年不打算回家了，打算在单位过年。那一年初二的生日就是和同事跟我一起过了，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去庙会逛逛。年后呢可能和朋友去成都，其实呢特别想有一次在外地过年的感觉。 嗯，我觉得你已经实现了呀，他说了嘛，这个准备去成都了，下我觉得明年就可以直接把大年的这个过程直接安排在另外一个城市当中去感受一下。 对，或者出国游嘛，因为现在春节出国游也是一个潮流所在啊。 对， 很多朋友包括说小杨也说了，今年已经跟爸妈订好了去泰国的机票，因为北京太冷了，觉得说去暖和的地儿一起待一待，吃吃喝喝玩玩的，而且那边的好像中国人也特别多，中餐馆也挺多的。 嗯， 之前的时候赵薇他们不是已经开了一个在向导也可以去找找看看原址还有没有。 专门去找的话我估计要耗费不少的精力，当然昨天也说到了泰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方式，相对来说是最便宜的一个出国游的一个路径了哈。 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要选择一下自己的春节到底是怎么安排怎么计划的，也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一起告诉我们。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好照片的时候通常会反映说，哎呀真不错，你用的是什么相机啊？但是看到烂照片的时候就往往说你拍的好烂。 人习惯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自身，失败归结于环境，而将他人的成功归结于环境，失败归结于自身。 好的是哪些技能只要稍微一学就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帮助？ 夸奖他人。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今年过年全家都不用抢红包，开瓶 real 扫一扫，千万个红包等你领，老妈开一瓶，老爸开一瓶，一开 real 几杯酒，瓶瓶能把红包赢，今年喝 real 把年过年轻。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Taste your apple bite. really like what I'm looking at, man. Yeah, B, I told ya, it happens every time. Who you love? Next thing you need is his baby. Mama said, no, I can't complain. I know you like it, baby. The party, I know they like champagne. Ooh, Miami to New York, New York. It might just break your heart. Yeah, yeah, I've been everywhere, but nothing can compare to those. 来自丹麦的小鲜肉 Christopher 带来的 CPH Girls， CPH 就是最后大家听到的 Copenhagen， 就是哥本哈根的意思 啊，哥本哈根的姑娘， 嗯，哥本哈根漂亮的姑娘哈。之前呢有一部大热电影叫做《丹麦女孩》，你有没有看过？ 嗯，没有看过。 小雀斑艾迪雷德梅恩演的，哇，演的真的特别的好。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荣获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的艾丽西亚维坎德，这次要取代安吉丽娜朱莉，这么大的角色被她选，她要主演的是动作冒险电影《古墓丽影：缘起之战》，而且这部影片已经确定会引进内地了。 对，在3月16号呢，在北美会同步公映。这呢是史上最具魅力的女英雄劳拉·克劳夫也将再次呢这个登上大荧幕，凭借着《丹麦女孩》就刚才你说到的哈，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的女配角奖的艾丽西亚·维坎德呢也会取代安吉丽娜·朱莉来饰演这个角色啊。听说呢，你的男神吴彦祖也会在其中饰演一个角色、哦， 一定要去刷。3月16号是不是？虽然说更多的时候我男神都是处在这种好莱坞大片当中打酱油的角色，但是也不妨碍我一定要去看他。 嗯， 今年春节期间呢，你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安静跟我们说，打算和闺蜜去上海过年，去看雪， 是不是、啊、 赤裸裸的瞧不起我们北京，是不是？ 对啊， 我们确实没有雪， 我们北京一定会迎来一场雪的，我坚信啊。 我的同才都是你，爱是高了奖金，不是强是强是。 晶晶在咱音乐秀的花花园当中跟我们说，说到春节旅行，哎呀，又刺激到我了。我老公三十儿值班，我初一初二值班，然后呢，我老公初三初四又值班，我初五初六值班，这是正好卡在一起哈。 对， 双井家庭没有自己的春节，只有大家的春节。 我们要向晶晶和警察同志们致敬啊！确实呢，在这个春节期间还守护着我们的一方平安和安全，最后呢，牺牲了自己能够出游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嗯，因为其实最近呢，像就是苹果公司是出了一个3分钟的短片，是跟陈可辛导演一起拍摄的。其实在大家合家过年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是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给大家的这一份幸福带来保障。 嗯， 我们通常了解警察啊，可能是通过一些电视剧或者电影来呈现的。比如说电视剧叫做天下无诈，它其实是集结了经典的罪案剧重案六组的主创内容。3月份开始也将在浙江卫视和北京卫视开播。 这部戏呢是融合了科技、烧脑以及悬疑喜剧等元素，讲述的是破获一起涉案巨大的电信的诈骗案件。原刑警队长副队长邝忠临危受命，紧急成立了反电诈支队，与猖獗的电信诈骗犯集团是斗智斗勇，竭力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的故事哈。 嗯，在这里也要再次向在节日期间守护我们安全的各位警察，还有比如说像铁路啊、民航啊，还有像公共这种交通工具上帮我们守护的这些工作人员再次致敬。 致敬， 有你们保护我们的幸福，也希望你们可以春节快乐，阖家团聚。 做一个新形象，穿上一件新衣裳，就是一锅脱掉捆绑，准备好新登场。想，虽然我不擅长表达，你应该明白吧。改变自己的能量，制造勇气不匮乏，甜或苦都去尝一尝。 这首歌曲名为《心系北京》，歌词质朴，曲调深情，描写了人们对首都北京的热爱和情怀，由恩山作词，周鹏作曲并演唱。 北京是那么神圣，从小就向往北京，那里有独特的风景，想北京就会有好的心情。长大后经常前往北京，没想到能工作在北京，幸福的在长安街穿行，国内外的大事了然于胸。北京还那么神圣，永驻在我的心中，我对他情有独钟，爱北京就如同爱着生命，走遍了北京所有胡同，忘不了这里千万百姓，快乐的在古长城登顶，忘不了这里的山川河流。今天就要离开心爱的北京，任重道远继续前行，人虽走却心系北京，北京啊北京，我对你永远的忠诚。今天就要离开心爱的北京，任重道远继续前行，人虽走却心系北京，北京啊北京，

车里面看不出他在变，为什么结局没欢笑而是泪流满面，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但他一去到别座城堡吻另一双嘴，为什么对流星许愿却从来没实现，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无伤，我只求爱情能够不要那么样复杂，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被人杀，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我是来的他是我的他，怎么会从前好不好，天真愚蠢快乐美好、啊、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被人杀，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我是来的他是我的他，怎么会 春节期间就有浓浓的不想长大的想法，因为还想要过年混个红包。 对，过年混个红包，哎，现在还能混到红包吗？ 我能啊，嗯，就是脸皮够厚就可以。 忽然发现我们之间的鸿沟是这么巨大，我大概有十多年都没有收过红包了啊。 马上要过年了，总得有些期待的事情。小的时候期待新衣服、新鞋子、大红包，那现在呢，就是期盼着和家人一起团聚。8:05，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想要跟大家说一个跨年的艺术热词儿，就是徐悲鸿这三个字、嗯，因为我们北京有三大国家级的重点美术馆接力推出了和徐悲鸿有关的展览， 太厉害了哈！先有中国美术馆的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接下来呢是北京画院的美术馆新年首展，也圈定为白石墨庙清胆徐君，徐悲鸿眼中的齐白石。而即将迎来百年校庆的中央美院呢，也正在筹备其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首任院长徐悲鸿的艺术大展哈。 虽然是三个展览都跟徐悲鸿有关，但是其实展览是各有侧重点的。展览规模最大的中国美术馆呢，意在全面还原徐悲鸿的艺术大家的形象、嗯、梳理徐悲鸿具有时代标志性还有历史价值性的系列作品，差不多有118件。而北京画院的这个展览呢，则是以徐悲鸿旧藏齐白石的作品为基础，追忆徐悲鸿和齐白石的交往，就是 有故事性、啊、 对。中央美院的展览重点展现徐悲鸿的教育家的风范， 你看这个同样的是一个人，但是呢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能切出三种不同的人生的面貌来拼在一块，我觉得大概如果你把这三个展览都看一遍，徐悲鸿的不管是自己的作品还是他的整个的人物的这个印记和历程，你都会了解的差不多了、啊、 嗯，而且都在北京跨年艺术热词，大家可以去刷一下这三大展览。 是， 今天咱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我的春节旅行计划，春节有计划去哪里玩吗？长途短途的都可以哈，但是单纯回老家的这个就不算了。 是， 不过回到家之后带着爸爸妈妈亲朋好友附近走走逛逛的也可以，比如说 Juicy 跟我们说，我春节准备去澳洲看父母和妹妹一家人，他们都在那里定居了、嗯、即使合家团圆又可以领略南半球的自然风光，算不算两全其美呢？拉仇恨吧，这是他自己问我们的。 不光是拉仇恨，你知道这个在南半球现在我们这边是冰天雪地的时候，他们那边温暖如春哈，正好气候是反过来的、嗯、我觉得也可以体会一下不一样的感觉。另外呢，这个28 West 是我们一个来自于无锡的听众哈，很有意思、嗯、他说过完年呢也是临近我的生日，今年打算自由行去香港玩一下。哎， 大家都喜欢往南方走哈，比较暖和一点。我的春节旅行计划，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着大家的分享。接下来，哎，听到火车轰鸣的声音了，是不是有回家的感觉了呢？ 火车到位去。 这是来自豪哲《小镇姑娘》。 心里就变

world is such a crazy place, but all I need is just to see your face. Whether the sunshine or whether the rain, I can weather any weather with you. Smiling you, perfect you, babe. 早上好，美好的一天。 早安美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我前两天啊刚退了个手机，郭鹏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是， 我决定下次买手机的时候，我要再多花一些钱买一个手机碎屏险，这样再碎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换回来，不花钱了。 嗯，你那天那个手机的故事呢，是已经萦绕到我心头好几天了。我也特别关心你的手机后来怎么样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现在换了新手机，想想就是说，努力加油干活挣钱吧。 这话题应该放在昨天，辞旧迎新是吧？ 对，辞旧迎新哈。很多人跟我一样，手机容易碎屏，哎，一不留神手没拿牢掉地上，哎呀，真心疼。但是呢，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个问题将不再困扰消费者。美国有一个半导体公司正在研制人造钻石玻璃屏。 哇，太厉害了。这种的屏幕的手机呢，明年呢有可能会面世。来看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手机哈。这公司呢用实验室制成了一种钻石玻璃的制品的手机屏幕。钻石玻璃呢采用的是纳米晶体技术，让晶体随机排列，增强屏幕的坚固性，还会让手机运行的时候温度降低，还能降温哈。由于呢是用甲烷的人工合成的钻石，这种钻石屏幕呢不仅是保留了天然钻石的特性，还能过滤电子，比蓝宝石屏呢更加明亮和清晰啊。 想想哎，钻石玻璃屏幕，刚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会觉得造价会不会特别高啊，然后就消费不起啊。但是呢，这个是人造的钻石，所以既保留了天然钻石的特性，还有更多的适用于手机的这个功能，真的特别棒。现在这个公司呢正和一家手机制造商在合作，对这个钻石玻璃屏进行压力测试，并且检测一下它对于触碰板呢，或者说其他材料的这种匹配程度。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真的可以用上钻石屏的手机。 对，我觉得钻石屏的手机更大的意义在于，除了它有这样的一些特性以外，名字实在是太好听了，容易产生很多联想哈。 对，主要是坚固，不容易碎，而且闪闪惹人爱。 恋爱就像圈套，别再眼盲，睁大眼光，别轻易投降。好看的包装不一定高尚，打开在心上，有没有挣扎？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就要坚强，热恋上迷糖，残阳的光芒，谁都别想 我们的听众太可爱了，来提醒我说这是钻石糖，不是闪闪惹人。我知道这是钻石糖。 还有闪闪惹爱是这个其中的一种， 是说这个钻石玻璃屏手机你拿出来了之后闪闪惹人爱哈。 是来自于萧亚轩的一首歌曲钻石糖，也是我觉得放飞了我们现在这种感觉和心情哈。 嗯，你现在就放飞了吗？这才8:24。 没有，就是听到这个歌曲的时候很放飞，我要节目现在就放飞了那我就完了啊。 摁上摁上。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我的春节旅行计划，当然如果单纯回老家的这种不算，不过你回老家呢，如果有计划带着父母啊家人啊一起逛逛吃吃玩玩，或者说你们家附近有什么热门的旅行景点啊，也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推荐一下。 对， 今天早上呢小薇这个朋友跟我们说今年过年哈想带着爸妈一起自驾游去身边就是家附近的这些小镇走一走、 嗯、 应该是一个江南的姑娘，她说呢家里今年刚买了车，一定要带着爸爸妈妈好好的去逛一逛。 对，如果是有周边游的一些东西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选择尝试一下周边的旅游方式，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去的地方特别远，但是呢身边的一些美景好像还没有完全看够哈。 嗯，其实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谁陪你一起去，陪伴你在身边的人。 嗯， 接下来这首歌飞机，这是林俊杰和自己的亲哥哥林俊峰一起演绎的。 好久不见，飞得好近，相隔好远，如地平线那么近，住却远在天边。从前从前，转眼今天，走怎么还原，怎么飞回那单纯的世界。我折好的飞机里面写着从前，怎么找回那一天，固执的飞上那一个前面，方向要清楚明确， 越是一点，或许我们会快乐一些。 从前今天， 哦，直到永远，哦， 信用卡带您畅享新春特惠，刷中行银联信用卡必胜客每周六单笔消费满150立减50，海底捞每周日单笔消费满200立减60，春节假期优惠天天有，其单君泰百货汉光百货指定美食商户刷100减40，首都机场刷50减20限时特惠，出境旅游更有中行信用卡多重返现和境外 WiFi 免费送，活动名额有限，更多新年优惠就在缤纷生活 APP， 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世界一朵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回自我敬畏。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远走高飞，这个春节假期你的旅行计划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光耳说今年过年他有一大串的行程，先是带着爸妈去广州串亲戚，然后去澳门香港逛吃逛吃，然后呢再从香港直接杀到清迈去小清新、 哦、是不是、啊、 当然了今天的目的不是晒行程，主要是想说这周五他就放假了，他这次有一个从9号到26号的超长假期，拉仇恨。 他大笑三声哈哈哈，然后他说还有丰沛的年终奖金支持我兑现请爸妈来旅行的日子，哈哈哈。请问能把丰沛的年终奖金的数额报上来吗？ 嗯，要晒一晒哈。 对啊， 不过呢就是既拿到了奖金也可以陪爸妈一起去逛一逛玩一玩，来度过这个愉快的春节假期，我们也是特别为你开心和高兴的。 哎， 但是呢像齐和火木华这个小朋友啊，我们节目其实有很多的留学生听众的，就他们是用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他正在英国念书啊，没有春节假期，现在是夜里了，听着我们早安音乐秀进入梦乡，也跟你说一声晚安。 是，不过他说还是要跟小伙伴们一起去吃饺子包饺子吃火锅， 吃饺子包火锅、 吃饺子包火锅也不错啊。我觉得其实在国外也有一种好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民俗大家可以加在一起，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一起去嘛，南来北往的很多东西可能在春节那一天你会发现特别特别热闹，有舞狮子的，有包饺子的，下火锅的时候有南来北往的各种料哈、啊、很有意思。 对，特别热闹哈。关尔提到了说马上要去清迈了，但如果您去东南亚这些国家或者南亚的这些地方呢，是要提醒您一下，马尔代夫总统亚明近日发布了命令，宣布马尔代夫 赴全国进入为期15天的紧急状态。中国外交部领事司也在北京时间推送了微信消息，将针对马尔代夫的安全提醒从谨慎前往推高了最高级别，暂勿前往。 大家记住是暂勿前往，也就是说暂时真的不要去了。这一安全提醒的有效期呢是到2月28号，基本是这个月都过完了。这意味着大批计划利用春节假期前往马尔代夫的游客将受到这样的影响。当然呢，外交部也提醒，如果中国公民仍然坚持前往马尔代夫的话，有可能导致当事人面临极高的安全风险，并将严重影响其获得协助的时效，因协助而产生的费用要由个人来承担。 经常我们在新闻上看到各种因为遇到各种的自然灾害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变故的时候没有撤侨，但其实这样大量的撤侨也是给国家的税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接下来呢，如果说已经提醒您暂勿前往了还坚持要去的，所以这个协助产生的费用是由个人来承担的。 对，这说得很清楚了，说白了就是如果是紧急情况我们完全是义务的，但是现在已经提醒过你了，最好还是暂缓去的这样的一种意愿和意图，三月以后再去也不迟，是不是？ 三月之后还是要关注当地的这个局势哈，再做一个决定。如果说真的很想去海边吹吹风的话，有那么多的选择，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来自曹格吹吹风，他的老家沙巴也不错哦。 那个女孩的微笑，心里感觉多美好，做梦忘不掉， 时间，日出时间，4:45。北京，12月最后一天，日出时间，7:36。 嘿，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夏天第一天，开麦时间，7:00。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我是静云。 冬天最后一天，闭麦时间，早上9:00。 感谢大家的收听。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啊耶耶耶，啊耶耶耶耶。Look, I don't know how to talk to you. I don't know how to ask you if you're okay. My friends always feel the need to tell me things. Seems like they're just happier than us these days. Yeah.These days I don't know how to talk to you. I don't know how to be there when you need me. It feels like the only time you see me is when you turn your head to the side and look at me differently. Yeah. And last night I think I lost my patience. Last night I got high as the expectations. Last night I came to a realizationAnd I hope you can take it. I hope you can take it all. I'm too good to you. I'm way too good to you. You take my love for granted. I just don't understand it. No, I'm too good to you. I'm way too good to you. You take my love for granted. I just don't understand it. I don't know how to talk to you. I just know I find myself getting lost with you. Lately you just made me work too hard for youGot me on flights overseas and I still can't get across to you. And last night I think I lost my patience. Last night I got high as expectations. Last night I came to a realization. And I hope you can take it. I hope you can take it all. I'm too good to you. I'm way too good to you. You take my love for granted.I just don't understand it. No, I'm too good to you. I'm way too good to you. You take my love for granted. I just don't understand it. Years go by too fast. I can't keep track. How long did we last? I feel bad for asking. It can't end like this. We gotta take time with this. Cock up your bomba, sit down bonita. Let me see if this is something I can fix. Yeah.You got somebody other than me. Don't play the victim when you're with me. Free time is costing me more than it seems. Sacrificing things and I wanna tell you my intentions. I wanna do the things that I mentioned. I wanna benefit from the friendship. I wanna get the late night message from you. From you. I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Gotta get a handle on you.Gotta get a handle on the fact that I'm too good to you. I'm way too good to you. You take my love for granted. I just don't understand it. No, I'm too good to you. I'm way too good to you. You take my love for granted. I just don't understand it. 夫虽然去不成了，不过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寒冷的地方，比如说像挪威。挪威呢，这个地方有个特别好玩的，是第13届冰雪音乐节，本月2号和3号在分色举行了。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音乐家们是用晶莹的冰雕乐器来演奏的。 对，观众呢在寒冰构建的剧场当中，聆听着非同一般的天籁之音，美妙的音乐声打破了零下24摄氏度的气温当中的冰冷氛围。不过我觉得他们一定要多穿一点，不然会出现像昨天凡凡的那种情况。 对， I'm from China. 对 ，China 都在抖。 China 零下24度啊，觉得特别的冷。那你看，凡凡在这个超级碗中场秀之前的这个， 对， 零下二十多度也差不多。在特别冷的地方举办音乐节，其实准备工作也挺难的。 嗯、 首先刚刚说了，这都是使用的是经营的冰雕乐器， 对， 制造的乐器使用的冰全部是取自附近的一个湖里的。 嗯、 组织者差不多要用一周的时间去取冰、构建冰屋，然后呢，再用这个链锯、锤子、凿子等工具来精心制作他们的冰乐器。 对，当然呢，冰乐这个冰乐器的演奏之后，大部分的乐器呢会被还给大自然。如果呢乐器的形状还完好，则需要保存在冰冻的环境当中，以便来年再用。我刚才第一个想到的是笛子，但是我后来想不对吧，吹笛子不会粘住嘴吗？ 主要是在挪威也得有人会啊，我们要不要空投个作曲家给他们吧？ 把歌词写的肉麻。放一盘磁带，七八十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作曲家看几眼世界，多几个头衔，理论书上的观点有缺陷，搬一个奖牌，说一段对白，不谈情说爱也尽量精彩，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天才。 大家说了，在这个挪威有第13届冰雪音乐节，然后音乐家们是用经营的冰雕乐器来演奏的。关尔呢跟我们说，哎呀，那会不会粘住嘴啊？比如说你在吹小号的时候，这个冰特别冷啊。 对，是的，我刚才说到了呀，你刚才说的是吹小号，我说的吹笛子，然后你刚才说还需要再去拿把笛子过去啊。但是我在想，估计这些乐器应该是打击乐器为主吧，就是那种叮叮当当的感觉，对不对？长短不一，发出那种编钟的响声。 但是还是挺羡慕人家的，因为人家毕竟有冰也有雪嘛。咱们 我们会下雪的，我相信2月份一定会下一场浓厚的大雪哈。 不过呢，今天或者说本周呢，还是大雪无望了。今天白天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影响，是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 风也会更大一些，大家的体感温度比较低，所以出门还是要多穿一点。 对，虽然呢气温与昨天相差不大，但是确实会感觉更冷一点点。今天晚上呢会有冷空气入侵本市，在冷空气来临之前云量会增多，天气会转阴，而由于西南的暖湿气流较弱，水汽条件不好，只有山区可能会出现零星小雪或者小雪。反正呢在北京城里今天看到雪应该又是无望了哈。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用这首歌来呼唤一下雪天，赶快过来吧，迫不及待想要去打雪仗和堆雪人了。 嗯， 8:54，今天的早安音乐秀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姚贝娜，随他吧， 随他吧，随他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一转身不再牵挂。黑雪发亮铺满我的过往，没有脚印的地方，孤立过度很荒凉，我是这里的女皇，满天飞一双，像心里的风暴一样，只有天知道我受过的伤。不让别人进来看见，做我自己就像我的从前，躲在现实梦境之间， 春节红包抢不上， WiFi 太差还被别人分流量，这种时候只有他能帮你忙，匪讯路由器信号强到没有强，春节强强抢，信号强到没有强，京东匪讯商城下单品质有保障。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 400-678-6888，